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在星期日的晚上就会出现啦，即是现在啦，现在到十二点一共有快三个钟头噃。喂，究竟阿边时同埋阿建哥，哎，你哋好， 咁啊， 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三个钟头，你估你爬唔爬到上狮子山顶啦？ 你得唔得？ 应该唔会，一个钟头晕咗， 晕咗。其实三个钟头即系俾好多好多啲时间你噶啦，我就唔使啦，因为狮子山唔系好高嘅事。不过咧，即系山峰咧，其实即系香港就唔系太多嘅。咁其实我哋有时自己揸个车或者系即系搭巴士经过，其实都喺山上边行噶啦。因为我哋香港好多山嘅。不如咁样啦，嗱，一阵间咧呢一个部分，我哋一开始咧唱几只即系。真系应下景嘅歌啦，好嘛？我呢几个山高，因为我唱呢个歌嘅时候咧，我嘅心咧同埋我嘅印象咧就喺即系黄山嗰度啊！有冇去过黄山啊？未啊？哇！真系好难形容。你有冇睇过啲国画咧？啊，咁啲好多高山峰上面有几棵松树嗰啲咧，就系咁噶啦。咁当年咧，香港电台广播剧咧有一个叫做《云外千峰》啊。咁又好有幸咧，我就真系爬咗上呢个山，啊，爬咗一千个山，云外千峰，仲要云外，即系话高过啲云嘅，系真系个黄山嗰度嗰啲山峰咧，真系好高嘅。咁啊，主题曲咧由我唱嘅，咁所以咧，即系今天将阿郑国光老师嘅呢一首名曲咧，爬山之前咧 warm up 下先，啊，一齐嚟啦，云外千峰。 向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前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念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超立云深不知处，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 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身不知处。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身不知处。 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啊，叫做《云过千峰》嘅呢一首，就系当年嘅主题曲啦。咁啱咧，我嗰阵就有张新嘅黑胶唱片出啦。咁啊，于是乎咧，将呢只歌咧就摆咗封面添。因为我都好觉得真系写得好好啦，奉天之作曲嘅。咁、那个封面咧，就我还记得咧，我就俾咗意见咧去做呢个唱片封面。咁後面咧，正是係黃山嘅風景嚟嘅，係真嘅，即係唔係用上手畫嗰啲咧。咁啊，點解會有呢？就因為咧，當年我哋香港有個攝影大師咧，就專係影，好中意影一啲即係大自然嘅。咁啊，好出名嘅，叫做水和田先生啊，有冇聽過？ 听 过吓，水和田好出名嘅，即系大师级。咁咧，佢就将呢个黄山佢影嘅作品咧，就俾咗我吓，就摆咗喺个封面嗰度。哇，应该都 Those Were the Days 啦，当然好多年前跑咯呢黄山。咁啊，阿 Vinci， 黄山你未去过啦，狮子山你又话会晕啦。咁啊，跑喂！整个广播道啦，广播道啦，喂！ 富士山你去过啦，应 该未 喺山脚睇过有啫，富士山未必上到去噶，上唔到去噶。 广播道 OK 冇问题。 广播道啦，广播道 可以坐 van 仔。 系啦，唔系广播道真系一个山嚟噶，老老实实。 系都系一个小山嚟嘅。 不如咁样啦，我突然间记得徐小凤有只歌咧，叫做《齐上小山岗》我陪埋你啦，好唔好啊？ 好，我唱住嚟行上广播道 啊！即系我觉得你咧，即系呢只歌出嘅时候咧，你太细个啦吓，或者唔系好识。不过咧，即系阿坚哥抌份谱俾佢，即识唱嘅，好犀利噶！ 好犀利啊！即系一睇即刻唱唔到。 系啦，高山佢唔爬啦，小山岗你得啦啩？好啦，一齐上五台山啦！OK， 好。 小山岗，同看风光，耀眼艳阳，闪闪光光，天清气朗。时时与你攀小山岗，同上高岗，乐也洋洋，一曲山歌声威紧壮。山风清也爽，快嘴声清也香，小鸟唱百花也怒放，陶醉这满眼好风光，将胸襟远放，众星歌唱，山谷反响，这风吹飘远方，歌远播我心也乐唱，齐与你上这小山岗，将歌声远放。清唱心向往，你中物我牧羊，看见片片物浪心开朗，我爱大地上满牛羊，心花放，齐齐与你攀小山岗，原野苍苍，绿野茫茫， 欣赏风光胸襟更壮，齐齐与你攀小山岗，同看风光，耀眼艳阳，闪闪金光，天清气朗，时时与你攀小山岗，同上高岗，乐也洋洋，一曲山歌声威紧壮。 哇！即系带，竟然带领我哋爬上呢个小山岗呢个五台山广播道添， 犀利犀利！ 啊，即系头先嗰种情怀咧，就真系好似我哋细个咧，我真系谂翻起我哋细个，我做童军啊嗰啲咁啊，一齐咧，即系爬山嘅时候咧，即系成队咁样啦，系一二三，哟嘿哟咁样一齐上，好好玩嘅，好玩。咁呢只歌咧就叫《齐上小山岗》啊！我突然间谂起咧，唔净止小凤姐嘅，仲有林子祥都应该唱过嘅，印象中即系。系齐齐与小小山岗，好似歌词未必系咁，不过系一定唱过呢只歌，因为佢呢只歌原曲咧就系嗰只嘅《Rhythm of Babylon》，咁啊，阿林子祥一定有唱过中文啊，不过歌词应该唔系呢一个。anyway， 藉住呢个地方即系接触下大自然啦，吓、啊、爬上高嘅地方望翻喺自己下边，哦，过往一年我哋应该有啲咩未做啊，或者系应该有啲咩回顾啊等等啦。好，所以咧我就你又爬上呢、這个即系小山岗，我就觉得矮得滞，我就中意即系越高越好啦。虽然咧岳飞二士峰即系喜马拉雅山嗰个咧，我就未去过，不过咧即系玩嗰啲叫咩啊？嗰啲降落伞嗰啲咧， 啊跳伞， 唔系跳伞，仲扯你上去咧，咁都几过瘾噶吓。即系有个船， 系 一路扯，然后你要升咗上去嘅吓。咁、啊、又唔系话即系好高嘅，系好高，但就唔系自己跳伞咁犀利。咁咧嗰因为点解你自己跳伞好惊噶嘛？你边人得闲唱歌啊？但系即系如果你扯上，我真系识唱歌喎喺上边。点解咧？因为我记得喺个高空嗰度咧。好宁静嘅，原来即系个好即系高空啦，系乜嘢声都冇噶，咁啊净系听到你自己把声 嘅。吓、啊，你唔惊？ 初升嗰阵就觉得好，但系唔惊嘅，好定嘅，因为吓好定。咁你见到架船好细架咁啦，喺下边咁啊，扯咗你上个高山嗰度。咁咧，我喺嗰度真系又可以自弹就唔得啦，吓、啊、就自唱啦，吓、啊、咁样整只。Top of the world， 可唔可以抒情少少啦？吓、啊，即系轻松啩，好宁静嘅天空啊，话望下周围，有啲浮云经过，同你讲声 hi， 间中有一两只小鸟嘅系真嘅。咁但系呢只 Top of the world 咧就系啱晒个感觉啦。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t i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Is not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水共作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在大埔吐露港公路失事撞博，五个人受伤，包括一个八个月大的男婴。涉事52岁男司机被捕，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下午两点几，一架私家车沿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行驶，驶到新丰花园裕丰豪园对出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石驳。警方说，报案人报称有一个婴儿被抛出车外，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见到车门打开，并且在路驳花槽见到那个婴儿，他头和手受伤，清醒送到威尔斯医院治理。私家车男司机事发的时候正是接载32岁的太太、八个月大的仔，以及两个分别27和28岁的外佣。司机和太太都感到胸口痛，清醒送院治理，外佣的头、颈和手脚受伤。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临时停火协议踏入第三日，至今仍然大致获得执行。不过哈马斯说，他们有一个将领和另外三个高级军方人员被以军击杀。哈马斯又计划释放第三批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在囚的巴勒斯坦人。报道说，以色列保安官员正是核实将会获释的人质名单。较早前哈马斯一度指控以色列违反协议，推迟释放第二批人质。在卡塔尔和埃及斡旋之下，哈马斯其后继续放人，一共有17人获释，以色列就释放39个在囚的巴勒斯坦人。翻嚟本港，区议会选举投票下个月10日举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唔会估算投票率，亦都唔会有硬指标。佢话政府做咗大量宣传工作，无论动员、规模同埋创意方面，都比以前更加着力，希望令市民了解重塑区议会嘅切身好处。曾国卫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上届立法会选举的地区议席比今次区选更加少，上次的投票都理想，所以对今次的投票情况感到乐观。

一首咧就叫做《再攀高峰》啊，即系应该都好少人听过噶。咁啊，头先咧 ，Vincent， 你知唔知咁啱咧？啊，你估唔到嘅。我哋第一部部分咧，我唱《云外千峰》啦，你就唱 《齐上小山岗》。 齐上小山岗啦。咁啊，跟住咧，我又唱英文歌啦。咁啊，跟住你又唱《万水千山总是情》啦。全部都系一个人写嘅歌词嚟，咁啱噃，唔系刻意嘅噃。因为好容易中的，因为佢全部都是郑国江老师的手笔，是不是很巧呢、啊、其实亦都不是很巧，因为佢嗰啲歌咧实在是深入民心，所以咧好多人即系点唱咧都点到佢嗰啲歌嘅，唔知系佢写嘅，即系冇刻意嘅。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会今晚同阿天使同阿坚都会将一啲我哋平时收到点唱但系冇机会唱嘅歌啦，今晚还歌债啦，好多嘅唱唔晒，但系咧尽量啦。咁如果你话曾经都试过写电邮俾我哋噃吓，点住我唱噶噃，会唔会今晚出现咧吓、啊？就算你冇点过唱都唔紧要，因为嗰啲歌咧多数都系大家都中意嘅。呢只歌咧就间中会有人点嘅，尤其是咧每年咧去到我哋叫做咩？香港叫做敬师节啊。即是尊敬老师那个、啊那个叫敬师日，咁系课我哋啲老师嘅一个庆典啦、啊、有一日嘅。咁香港亦都有好多庆祝嘅活动嘅，即系喺学校嗰度 啊等等啦。咁因为其实你我谂每人都有个老师噶嘛，每人都读过书噶嘛，咁、啊、所以呢一日系好紧要。咁而家就大陆都叫做好似叫做教师节添啊，系一个节日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想唱呢只歌咧，呢只歌咧就每一年去到呢个敬师日咧，就会有人点噶啦。啊，我都唱咗好多年，叫做《To Serve with Love》。当然啦，特别系我哋阿井 Sir， 郑国江老师送俾佢。 Schoolgirl days of telling tales and bitten nails are gone, but in my mind I know they will still live on and on. But how do you thank someoneWho has taken you from crayons to perfume? It isn't easy, but I'll try. If you wanted the sky, I would ride across the sky in letters. They would soar 1,000 feet high to serve with love.The time has come for closing books and long last bows must end. And as I leave, I know that I am leaving my best friend.A friend who taught me right from wrong, when weak from strong, there's a lot to learn. What can I give you in return? If you wanted the moon, I would try to make the stars. I would rather you let me give my heart to serve with love。这个歌就是好久好久之前呢我哋细个嘅时候学嘅。点解会学到呢只歌呢，就因为以前有一只呢一个主题曲呢好鬼 hit 嘅呢只歌。有个女歌手叫做 Lulu 啊。即係你唔好当个 Lulu 嗰个 Lulu 呢。 真 係 Lulu 嘅 LULU 啊。咁佢係 BG's 啊 Morris Skip 嘅 曾經的太太嚟嘅，啊咁亦都係一個歌星啦。咁佢咧即係其他嘅歌我唔係好記得嘅，淨係記得呢一隻即係 hit 咗嘅。以前有一出電影咧就係叫做《To Serve with Love》啊，咁啊真係好好嘅拍得。咁啊之後咧就大部分好多戲咧，我諗去到會唔會最近啊嗰啲讲学校嗰啲咁嘅老师同啲学生嗰啲关系嗰啲咧，通常咧就系一班好曳嘅学生咧吓，你有冇睇过呢啲咁嘅桥段啊？ 有啊，然之后总有啲坏学生又同老师作对， 好多嘅，好多嘅，咁啊，但系最后咧就 通常都系感化咗佢， 感化咗佢啦， 然之后仲要考得好叻添， 系啦，即系打篮球又赢啊，即系嗰啲啦，咁大家拥抱啊嗰啲，咁啱嘅，即系啲好有鼓励性嘅题材，咁但系。最先咧就系呢一出戏啊！以前嗰位黑人影帝咧叫做 Sidney Pottier 啊，Sidney Pottier 啊，咁啊就系影帝嚟嘅，就系因为呢有一两出呢啲戏咧，就唔系呢一出攞嘅，要应该另外一出攞咗影帝嘅，咁啊叫做死啦，叫做咩啊？叫做桃李满门啊！我哋香港译做啊，我记得啦，我细个有睇呢出戏，都好感动嘅。啊因为我即係代入咗嘛，因为我以前係一个好曳嘅学生嚟，我觉得我自己。 你觉得自己 后来我自己改邪归正啦已经啊自从弹咗吉他唱民歌之后我就改邪归正啦。 成个人都斯文晒。 係啦我唔弹 band 㗎所以一弹 band 就飞仔嚟㗎嘛以前係咪就所以 with love 之后呢我哋不如咁样啦头先你话我哋将呢个敬诗呢就送俾郑国光老师㗎啦因为佢好多作品。不是我們、唱那些而是呢即聽的、香港的聽眾呢都很多很多簡單一隻最 hit 的之一啦 這個應該是 多人點的 鄭 Sir 的作品裡面三甲 你覺得是 啊, 是 啊, 是啊即是 點唱又多啦嘉賓上來唱又多啦 是啦、啊、成日都有的成日都出現的因為他歌詞實在寫得太好了、好像很簡單好像、好似求其啦，隨想啦，隨想佢自己講嘅。當時啊，小鳳姐話：喂，你唔好寫情歌俾我啦。咁啊，寫咩歌好咧？咁啊，整隻隨想曲俾佢。點知一炮而紅，哇，犀利！邊時唔該曬。 风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像神的酒，存着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只是一句心里无欲无求已经真的很令到很多人的心都很有共鸣，是不是真的简简单单的这些歌词就影响心源，很多人都受晒，因为就这样说就好像都是这样啦，成日都听过啦，就咁，但是歌里唱出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入心的。多谢晒啊天使咧，同我哋演绎阿郑 Sir 嘅作品徐小凤嘅《随上曲》。跟住落嚟，我哋想唱一只英文歌。咁英文歌咧就叫做《You Raise Me Up》，都系好简单嘅歌词，但系咧，亦都系我即系珍惜嘅一啲即系叫励志歌啦。因为励志歌喺相对一啲情歌嚟讲咧，就少好多。好少，咁但系呢只歌难得嘅咧，就系 hit 到去全世界嘅。我曾经好多次咧喺嗰啲大陆嗰啲电视啊，即系内地啊嗰啲电视节目嗰度咧，竟然有人出嚟唱英文歌，仲要系啲小朋友。呢只歌咧个作者咧都讲明话，喂呢只歌咧，其实我作嘅时候咧系嗰、那個意念咧，係來自我哋經常都唱嘅傳統嘅愛爾蘭民歌，叫做 Danny Song。咁但係佢話：，攞咗呢個意念咧，就真係好似嘅兩隻歌，但係咧真係異曲同工。You raise me up， 多謝你扶持我哋一齊成長。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a mountain.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No life,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Its restless heart i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咪嗰啲啲歌词扶持咗我哋啦。如果你用广东话讲呢个歌咧，可以个歌词译做养大我，多谢你，真系诶。你我哋嘅节目咧，真系阿郑 Sir 好大局面啊！我哋唱好多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嘅。讲起佢嘅歌词咧，即系随手即系。哇！你咁唔覺意咁樣咧，鉛本歌書咧就鉛中一啲咧好好聽嘅歌咧，而一睇又係佢寫嘅喎，點解咧？講起點唱咧，好多歌咧又曾經有一次點唱喺邊時，我記得咧，點咗你唱嘅。咁我覺得呢只歌咧，咦你唱原來都好特別嘅，因為冇乜女聲唱嘅，以前係關正傑嘅。咁我哋個男仔都鍾意唱啦，咁但係呢就真係寫得好好嘅，又係當然又係鄭 Sir 作品。嗰次呢你唱完呢好多人讚噃，咁再有人點㗎喎，應該係咪 好深刻印象喎，佢哋會 係呀、唱嚟聽下先啦。呢、這個歌呢就係、當年關正傑唱嘅歌，叫做詠梅。 一朝芬芳散。 追闪通齐迎内冬，果实盈盈迎内风，爱极分边海，真与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爱极分边海，真与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 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返利，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尘俗无数返利，愿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思思自然美。其实阳光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 呢一只就系朝头早起身就会听到嘅，以前咁啊，即系好中意呢只歌嘅，写得好好嘅，咁啊都系一啲好大自然色彩。咁喺我哋呢、這个。香港嚟讲咧，呢、這个城市嚟讲咧，突然间有啲咁清新嘅空气咧，特别系喺朝头早出现咧，就最适合不过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都系一啲即系点唱歌啦。咁但系我一阵间咧就会 唱一啲都系关于大自然嘅歌啦，吓点解咧？一阵间先讲啦，因为我自己都少唱自己啲歌嘅喺呢个节目。咁但系咧我突然间睇阿边时，我谂起啦，我有冇俾佢张相你睇啊？都几得意啊！我就摆咗喺去咗美国咧一个国家公园嗰度。咁啊，突然间咧去到黄昏嘅时候咧，咁我去到一个高山上边，咁啊喺个泊埋架车啦，跟住咧就坐喺个即系拦河，即系唔系拦河，嗰啲石嘅石边嗰度咧，石壁嗰度咧就影咗张相。咁张相咧咁啱咧，就因为系黄昏啊嘛，咁咧就分咗两截嘅，即系个背景啊。前面咧就因为我喺高咁样望落下边我脚下边咧，我背脊即系我对住个镜头啦。咁后边咧就全部都系啲绿树成荫，好多大树啊，哇，成个森林咁样嘅。但系咁啱咧，有一半咧，后边嗰一半咧就系好靓嘅，即系嗰啲好宏、好巍峨嘅高山啊，嗰啲石山。因为嗰个国家公园就系最出名呢样。但系啱啱系黄昏，所以晒落系金色嘅，直情系金黄色嘅。咁我谂起。我一睇张相，我即刻谂起习近平主席讲过，点解咧？点解会搞到咁严重咧？唔系嘅，因为咧，即系好多句话，即系我哋中国咧，其实咧都系好而家好重环保嘅，咁就即系呼吁啲国民咧，就系话，唔系净系顾住搵钱嘅，咁佢话绿水青山就是黄金，即系又唔系佢系绿水青青山绿水系啦，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咁嘅意思啊，直情咁样讲嘅。咁所以咧，嗰幅相就 exactly 系下边就绿水青山，后边咧就系金山银山。即系嗰个意义咧，即系话其实可能比金山银山更加重要，就系环保，即系热爱我哋嘅地球，热爱我哋嘅大自然。咁啊 ，Vince 啦，我哋呢四只歌咧，不如一人唱两首。都是关于大自然啦，呼吁下大家，感染下大家，保护我哋呢个地球。 黎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习远旅平游，岂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那次，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好。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将我心满盖。 家都熟悉的《泥路上》啦，咁啊，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咁啊，原唱嘅就系阿卢燕薇啦。咁啊，佢唱呢歌啱嘅，因为佢而家都喺身在加拿大啊温哥华嘅地方。每年咧以前都会见下佢嘅，因为去温哥华梗系会探下佢啦。咁啊，真系其实咧，嗰啲地方你經過好近郊咧，都已經好多大自然嘅風光噶啦。咁所以泥路上喺嗰度咧，都應該都好流行嘅。咁啊，講起呢啲大自然嘅歌咧，今日就唱翻兩首我自己嘅歌啦。不如跟住呢只歌咧，我就寫嗰啲歌詞嘅時候嘅意念咧，就係話個第一身咧就係水啊。唔係就咁樣開水喉或者係嗰啲礦泉水，即係揾一樽嗰啲嘅，唔係嗰啲，係喺大自然裏面嘅清水喺邊度嚟嘅呢？原本咧就喺深山嘅一條溪嗰度出現。咁呢個水咧一路變化，大家都知啦，會變成水蟹，跟住升上天，跟住變咗雲，雲咧會落雨，跟住咧去咗湖嗰度，跟住去咗河流，跟住咧就會同太陽咧一齊化成煙。一個水的循環嘅故事，叫做水蟹。原在深山一線溪，心在林中片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穿过神雾，朝露山雨中花，花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进化烟，游进碧空一片天，散在云中寄山本，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炎夏，散雨中花，花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进化烟，游进碧空一片天，散在云中寄山本，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炎夏，穿过蔓延，穿过神雾。个名叫做水蟹，又讲水嘅故事。咁呢时跟住落嚟，因为今日我哋会还歌债啦，亦都有点歌嘅时候咧，未必一定话点最最最最流行嗰啲嘅。咁你就因为一个虔诚嘅教徒啦，咁所以你经常都会介绍一啲诗歌俾一啲教友或者非教友嘅，系咪啊？咁你亦都灌过一啲诗歌唱片啦。咁里边有冇一啲歌咧系关乎大自然嘅？ 有啊，因为呢个天地都系个主宰创造嘛，所以咧好多歌都系关于大自然嘅。呢一首歌咧叫做《至高者的隐密处》。 沿在天边高空里，每日每夜透着重光线，这宇宙定能觅寻让你心安全，心安全。 早物神造全地全是美意，他赐你顾念你在你求告之先，将世上事情时常幻变多失意多亏损，在众山峰的高处，在众水的深深处，在众星空恩爱藏着谦卑宽恕，活在神运行在神话语里，安于至高处。着重光线，这宇宙定银觅寻，让你心安处心安舒。造物神造全地全是美意，他知你顾念你在你求告之先，众世上事情时常幻变多失意多亏损，在众山峰的高处，在众水的深深处，在众星空恩爱藏着谦卑宽恕，活在神运行在神话语里，安于自 至高者的隐密处。 我都有啲隐密处噃，就系、是我以前都唔知嘅。啊，我细个嘅时候，即系都唔好话细个啦，我入咗行，我唱黑胶唱片啦，唱好多田园歌啦，即系未有呢啲概念。咁香港都未有呢啲话咩环保啊咩啲咁样。咁但系竟然有一个即系填词大师咧，佢好似即系知道我未来会做啲咩嘢，同埋会估到。大家都以为卢国沾咧会写好多净系武侠剧啊嗰啲啦，咁啊即系大部分都系佢写噶啦，好多嗰啲诶《丽的电视时代》。但系佢竟然同我写咗呢只歌咧，我真系服到好紧要，我好中意呢只歌嘅歌词。咁佢咧就即系一路讲喺呢个大自然呢、这个田园的景色一路开始了，讲到呢即我的心境呢就是要抛弃这个即繁嚣的都市生活，然后呢就上去高山上面去耕种去种田。啊、这些呢就以前没人讲的，因为以前大家搞错啊，我行公园都少啦，行商场啦嘛、打麻雀啊啲等等。哪里有人咁傻走去郊外耕田架咁样。咁後來都好興啦，你都知啦，好多而家都仲有好興㗎，自己去到新界嗰度啦，搵啲地方去自己耕種，自己種下菜呀。呢個呢就真係當時嘅心境。多謝盧國沾寫呢首歌俾我。有時候覺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都不如去郊外散下步了。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

的温室气体排放比所有交通工具加起来呢都重要多的。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里面呢，素食是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呢，原来我们去吃一个300克的牛扒，我们用的水是有4650公升的。我们去种东西给那只牛啦，然后清洗啊各样东西啦。所以我们说呢，素食的生活呢其实除了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外，其实对于悭翻水的资源啦、陆地的资源啦，以至到食物上面的资源呢，都是很有帮助的。全球呢，我们每年是食用了780亿只动物啦，即是代表了我们每一分钟是会屠宰到120000只陆地动物。至于海洋动物就更加多，是以兆计的。所以对于动物来说，每日都是世界大战。但如果我们愿意选择素食的话，我们就可以救到更加多的生命。 要一下子戒食肉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究竟怎样可以令自己坚持素食生活的呢？ Wendy 就有以下的建议。 成为一个弹性素食者，由弹性素食者开始，可以是每星期几日一日至到几日，或者是在家的时候才吃素，慢慢才去到社交的时候都跟朋友一起吃素。但最重要就是找一个原因给自己去开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 讲起理想，大家苦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同坐，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 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 要再回头，未必可以遇见 你的 在湖面，期望你我运气转变。 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失机会万遍。 要再回头，未必可以遇见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大家 会同饮，大家一再互勉，期望你我运气转变，期望。 Today 呢只由细唱到大啦，系唔系？如果唔系呢只 Today 咧，可能我今日都唔喺呢度唱歌嘅。真系噶，由唱 Today 开始学唱歌、弹民歌咁样啦。咁诶，因为呢只歌咧就当年咧，我就因为太中意同埋太入心啦，咁啊从来冇谂过将佢改中文嘅。啊，点知咧好彩就头先呢个版本咧就系、是、有关正杰改啦，后来又有温娜就将佢改啦，都有改呢一只，呢只民歌经典 ，Today 嘅中文版叫做《相对无言》啊。好，咁啊，既然咧揾啲经典歌，今晚我哋有啲经典嘅点唱啦。咁嗰啲所谓经典也者咧，就系我哋最初开始学嘅，用民歌形式去唱一啲广东歌咧，即系多谢许冠杰，因为。佢係將呢種感覺咧，就即係先係由英文歌變成中文歌。咁佢又自己作添嘅。咁因為阿 Sam 咪中意彈吉他啦，咁所以咧佢寫一啲鬼馬雙星嗰啲之餘咧，就會寫啲情歌啊。咁啲情歌咧都好民歌式嘅，好似呢一首啦，即係對我哋嚟講係最原始嗰首，叫做《雙星情歌》啊嘛，係嘛？撐艇嗰只咧。多谢一啲经典嘅乐迷去点一啲经典嘅歌曲。 一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与妹相衬，望鞋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算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 初初出現喺廣東唱片裏邊呢啲廣東歌咧，尤其是呢啲西式轉過嚟嘅情歌部分咧，嗰啲歌詞咧 ，Sam 當初都係即係引用翻啲傳統嘅即係歌詞寫法啊，嗰啲淚塵夢了足影心啊，哇！直情好似剪開本線裝書嗰啲裏邊嗰啲字咁樣嘅。好啦，雙聲情歌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咧，我哋廣東嘅香港嘅廣東歌樂壇開始孕育啦。咁孕育之後咧，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差唔多到咗我哋嗰個年代啦，即係下一代啦。咁有我啦，有陳百強啊，咁啊等等啦。咁啊講起阿 Danny 咧，就開始佢嗰啲歌咧，不交俾阿鄭國江老師寫咧，就當然係少男情懷多啲啦，就唔好似阿 Sam 頭先嗰啲咁成熟噶啦。咁即係咁知心㗎喇。咁一去到少男情懷呢，搵阿陳百強作啦，作曲啦，然後鄭老師寫詞啦，就啱晒，俾一個真係少女去唱嘅。嘩， hit 到而家喎，因為 hit 咗幾代，因為好多新嘅歌手呢都會翻唱重唱。戀愛預告，話明係預告啦，都未開始真正戀愛。少男少女情懷嘅一隻相當之好聽的歌啊。 愛神也有苦惱，問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此生。 首歌当初不是陈百强唱的，是写给林珊珊的，那后来他自己都喜欢的就再唱的。什么话他的歌词说，夜空星星对月儿说，原来呢星星同系月光呢，即系隔离 friend 嚟喎，有偈倾啊。甜蜜是这恋爱预告，预告嘛，都未谈恋爱，即系话 真真正正嗰啲情窦初开嘅时候咧，希望可以有恋爱啦嗰啲咧。不过咁啊，唔好讲笑，系人都经过呢一个历啊。你有冇大家一齐嗱？一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谂下你自己嘅初恋，就算初恋之前咧系点嘅咧？暗恋啊，嗰啲或者喺隔篱班啊，系多数嘅，实有嘅。每人都試過嘅，我都試過嘅。 邊時你有冇？ 有啊有啊。 實有啦，即係你暗戀人哋。 係啊。 O K， 有冇人暗戀你啊？有嘅，你唔知噶嘛，係啦。 通常係咁樣，係啊。 咁好多咧，應該係咪？即係話喺哇呢個女仔彈琴彈得咁叻，細個識唔識彈啊？ 識彈，但係其實好少喺學校彈琴嘅。 哦，係咩？係 啊， 去教會多。 係啦。 咁即係總之咧，暗戀呢樣嘢嚟幾好玩嘅嚇。咁、啊、即係我意思唔係真係玩，而係一種即係而家回想起咧，即係夢一般嚇、啊，即係呢啲難得嘅情懷嚟嘅。每人都會經過，但係咧好快就逝去咗。諗下而家即係真係會有依稀記得嗰啲咁樣嘅情懷嚇，嗰、啊那個女仔個樣係點樣啊？喺邊班啊？ 記唔記得啊？你 甚至喺邊度住啊？咁啊，即係探索啊！佢喺邊度住啊？即係偷偷地咧，咪佢喺邊度住啊？咁啊，跟佢翻屋企都試過嚇，即係嗰啲啦。戀愛預告嚟嘅，咁啊，不如咁啦，我而家再唱一隻啊，許冠傑當初嗰啲即係原始式嘅情歌。其實呢只唔係情歌嚟嘅，佢又唔係寫情嘅，係直情係寫全世界人。佢話。哎、做人呢其实好像梦一场啫、啊。在梦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跟恋爱一样每人都经历过。因为每人都会发梦每人都会有梦想每人都会在梦里面惊破突然间惊醒了哇原来人生就是这么样。天才与白痴究竟是天才定白痴呢你梦啊。人生如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你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里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只当恩惠无穷，何必寻梦？梦系唔使寻嘅，因为我少年时代每日喺上堂嘅时间都系发紧梦嘅，嗰啲叫做白日梦，唔系白痴梦。不是白痴嚟噶，谂得多呢啲白日梦咧，先至有创作力。嗰啲创作嘅题材啊，全部都喺白日梦嗰度揾翻嚟。不过要自细培养，系而家唔好乱嚟。 一路希望你一路听住一啲好嘅往日嘅情怀嘅歌曲，一路进入梦乡都未停播。跟住呢一首咧就抒情歌，不过抒情当中咧就系、是、好有嗰种力量，系鼓励人心。因为呢一只歌咧就系、是、阿翁善玉唱嘅一个剧集，呢、这个剧集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叫做《阿信的故事》啊。咁啊，如果大家知道阿信系点样过佢嘅人生咧，就会觉得虽然苦，但系我哋一定要努力，为咗自己而奋斗，千祈唔好气馁。呢啲就系非常之有用、非常之珍贵嘅励志金曲《信》。 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话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特首。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话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坚守信心。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雨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隔远？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 當然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啦，叫做問啊嘛。咁啊，頭先同我一齊唱歌嘅咧，當然就叫做歐桂芬。咁啊，聽名就知道我同佢嘅關係啦。一個兄妹版咁啊，即係都好大嘅感覺嘅，因為我哋唱歌咁多年咧，多數都係同其他啲女仔唱啊，咁即係都係唱咧情歌啊咁樣啦嚇。咁但系咧，同亲人唱咧，就即系好特别嘅种感觉，好难形容，好难形容吓，好暖嘅个心唱嘅时候都吓。咁啊，多谢欧桂芬，呢、這个歌叫《问》。咁啊，《问》咧就系我哋本地嘅创作，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咧当年咧就做咗个叫做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啊。咁啊，系我哋二台做嘅，咁啊即系创作出嚟嘅。咁亦都將城市民歌咧呢個字咧就開始放喺香港嘅樂壇嘅一頁啦。咁其中咧呢一隻咧問咧就係、是、新曲新詞，即係作曲作詞都係新作嘅冠軍歌嚟嘅。咁咪話明先啦。不過我當年咧雖然係評判，但係我即刻避席嘅，我冇份比分佢，所以唔關我事噶。咁但係即係作得好好嚇，點樣作得好好？咁即系我哋都系评嗰个作曲啦、作词啦，咁欧桂芬咧就都系要系即系代表去演绎呢只歌嘅啫。如果你讲起本地创作咧，我好中意一只歌嘅 Vincent。而家咧就同以前嘅情怀有些少唔同。而家嘅元朗咧呢、這个地方咧，我哋新界元朗咧 好似好近咁啦。以前好鬼远噶，我细个去元朗啊，要起码真系两三个钟噶，我嘅印象之中。咁同埋咧，去到元朗我嘅印象咧，就真系会见到有啲稻田啊啲咁样噶。以前 同埋会闻到一啲味咯。 系啦，嗰啲诶乡下味我闻到惯晒噶啦，已经系一定有噶啦。咁啊，但系嗰啲先系特色嚟噶嘛。咁啊，真系见眼见到就都好嘅，即系元朗平原，即系一带咧都好多啲稻田啊啲咁样。不过而家咧就唔同啦。吓、啊，而家 西田一入就 西田一入去咧，哇！喺嗰啲楼价就当咗市区啦，吓，因为而家香港冇远嘅地方噶啦，已经咁，所以以前咧有只歌咧，我好欣赏嘅，又叫《元朗娃娃》。咁一听个名字就知道系本地创作啦，吓、啊，一个唔觉意喺元朗原居民所作都未定吓、啊，我唔系好记得边个作。不过呢只歌好好听，好得意啊！啲歌词啊，边时啱你唱啦？啊，扮下元朗娃娃啦！ 还记得小小的他，天真可爱，看遍港乌鸦，湖畔与小狗小鸭一起。看着落霞，仍记起娃娃梳好孖辫一对，随夜夜冲田，梳起雪要与家姐一起嫁。活泼的娃娃，没有发觉某日地方色彩。 中咧呢只歌应该系去到九十年代初嗰阵啊， 咁啊，有一只碟咧，我好记得嘅，叫做《香港城市组曲》啊，即系呢城市民歌啦。咁啊，里边就有呢一只《元朗娃娃》嘅。咁所以头先听你唱咧，嗰啲歌词已经讲话，诶、哎，嗰啲稻田已经变咗起晒楼咯，即系已经讲紧系变紧嘅。 系 九，即系九十年代头已经喺度变啦。何况而家，而家就直情诶，即系调翻转头，佢话哇，哎，你喺嗰啲咁旧地方住啊？啊！你喺油麻地住啊？我哋喺元朗住，已经好新噶。我哋嗰度嗰啲天水围个头，系咪？真系真系唔同咗。咁啊，再以后再发展咧，又可能十年之后咧，就自然又系诶、我哋有啲新嘅区啦吓，一路诶一路一路咁改变。因为其实天地都系咁样噶啦，人都系改紧啦。咁希望啲情怀不变啦，我哋。咁所以咧，呢几只歌咧，我又想系揾翻啲香港嘅城市民谣啊嘅旧情怀啦。咁啊，头先阿 Vince 唱咗《元朗娃娃》，原本咧系卢燕薇唱嘅。咁我而家有另外一只咧，就我都间中好想攞嚟唱，因为咧唔唱咧，好似冇人再唱。就系、是、一啲好好旧嘅本地创作嘅民谣啦。咁虽然咧佢唔系有啲咩流行榜冠军啊，唔系嗰啲流行曲嚟嘅。即是一些直情是民歌，究竟是哪个主唱呢？原唱呢？真是很难深究的，因为那些是那些那些民谣比赛啊里面的一些作品来的，但是这些很精彩，很有味道，这些叫做青鸟的歌曲，我特别是送给一些即长期听我们二千里歌再重聚，喜欢听民歌的朋友，间中他们都会以前呢就写信嚟嘅，而家有电邮啦，都会点呢只歌，所以间中我会唱一次送翻俾你。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渐起如梦似的当天，夜外里曾踏过，寄我往云尽处，天际万里。美丽似诗一篇，风声虫鸣在我心细语，仿佛名利已抛身边。那惧怕前路远，众目见云已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言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万变，美梦中然掠过，清了意义，擦着长夜远去。 远去。歌名叫做《青鸟》，又是本地创作的中文民歌，有很多的我都很喜欢的，有一只我又经常唱的，除了《青鸟》我就很喜欢有一首歌，每一次听这首歌或者唱这首歌，我都会想起现在的新的香港区域。以前很少屋在海边，现在可能因为填海的地方多，所以一填亲海有很多新的屋苑，然后呢就在那些屋苑的周围那些海边那里起那些河堤那些海堤，这样就中环现在有啦，一路这样就整个香港岛都有，很好的，就是人可以在那里跑步啊，在那里望住个维港景啊，就算不是维港都好啦，可能去到青衣那边啊，或者去到即是香港的即是西部西端啊东端啊都有这些我们叫做如果在外国呢，我就很喜欢那些叫做 boardwalk 的，即是直情用木做的，他们是在一个海边那里呢，就即整一条很长的一条路呢被人行的，要来被人散步啊踩单车啊，我们现在香港都很多这些啦。咁有隻歌叫做《提案》呢，我就觉得佢就写到呢一种嘅情怀，呢一种景象，而且喺黄昏嘅时候啦，听呢隻歌呢就特别好听嘅。 寒夜悄静，街灯更显昏黄，站岸堤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清苦障，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波光掠泛轻扬，远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 歌名叫做提案，既然有提案一定要想起我们维港的风光，尤其是在夜阑人静开始那些霓虹灯慢慢开始一盏盏熄灭，我已经进入了夜幕低垂的时候。当初我们霓虹灯伴着舞姿，我们在岸边可能喝着啤酒和挚友在这里互吐心声。 夜到难何再演，北风我迎头再远，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早前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提升打击滥收水费的执法效能和阻吓力，包括新增提供任何虚假或者具误导性资料的罪行，最高罚款10,000元和监禁3个月。草案又建议将滥收水费个案的罚则提升至两级制，第二次被定罪的最高罚款是25,000元。当局同时建议新增条文，令被裁定滥收水费人士必须向付款人退还多收的金额。另外，林汉豪说，水务署2021年推出计划为劏房安装独立水标并简化申请程序，截至上月底一共收到194宗申请，其中123宗获批，共安装315个独立水标。水务署同时引入近距离无线抄读水标，让抄标员在单位外使用仪器直接读取水标读数， 解決個別劏房難以利用人手抄標的問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去信十幾個退休公務員工會，呼籲退休公務員在區議會選舉日投票。楊何培恩在社交網頁表示，退休公務員和17萬多公務員同事一樣，十分關心本港的社會發展。最近他去信呼籲各工會將下個月10日區議會選舉齊投票的信息傳揚開去。他呼籲已經登記為選民的退休公務員，聯同家人和親友履行公民責任，踴躍投票選出有志有能力的區議員，成為政府、社區和市民的重要溝通橋梁。海關在機場檢獲一批超過450公斤干鱼翅，包括怀疑熟受管制濒危物种的干鱼翅，估计市值大约130万元。一个35岁男旅客前日从巴西经埃塞俄比亚飞抵本港，他向海关人员申报并出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文件的照片，渔护署其后证实文件无效。渔护署人员在旅客的15箱寄仓行李内，发现部分干鱼翅属于濒危物种，并受到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所管制。海关上星期四在机场都侦破一宗旅客携带怀疑受管制干鱼翅的案件。海关话，两宗案件中，不法分子不但企图行使伪造或者无效文件，并故意将未受管制和受管制的干鱼翅混在一起，企图鱼目混珠。中日韩外长会议在南韩釜山举行，新华社报道，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中日韓合作已經成為東亞地區機制化程度最高、覆蓋領域最廣、內涵最豐富的多邊合作架構，切實服務三國發展，造福地區人民。王毅指出，重中之重是繼續本住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精神，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妥善處理敏感問題。他又強調，盡快重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保持區域經濟一體化勢頭，要堅持深化科技創新，加大大數據，加強大數據和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領域合作，共同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並優化升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日间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现在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公诉。 系咁，我最后问多你一次，如果有咁嘅一日，我同佢之间只可以保住一个。 你会 拣边个 ？No A。赵启海作为卫权嘅副总裁，佢冷酷、充满机心、野心勃勃。听到钱天心呢个答复，佢会有咩后着呢？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咦， 呢个候选人喺张竞选单张上面话自己曾经向政府成功争取兴建公园、哦， 但系事实上佢只系参与咗公园嘅选址讨论，讨论结果同政府会唔会兴建公园系完全无关嘅、哦。 咁佢呢份单张里边嘅内容就可能系虚假陈述啦。其实发布所有涉及候选人嘅宣传内容必须要熟实，否则有机会触犯廉署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噶。 如果有怀疑，就记得打25266366向廉署举报。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牵动，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今晚嘅晚上，你喺边度？喺屋企揸紧车，或者喺遥远嘅地球嘅另外一面，听紧我哋2000靓歌再重聚咧。我系阿巴拉摩瑞强，我哋当然有弹紧钢琴同埋唱歌嘅天使，仲有阿坚哥，多谢你每个礼拜都听2000靓歌，我哋嘅歌曲。咩都有噶，咩风格都有，无远弗届。不过喺尾声嘅时候，我哋希望可以有一个恬静嘅感觉，所以全部都系啲属于晚上嘅歌。你会唔会嚟啊？今晚你会唔会嚟啊？ 或许匆匆一生中要与你相聚，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谁知道某人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 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冬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去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相爱。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 黎明的歌，咦，黎明不知是天光，又不是，这是夜晚歌来的，很得意的。这个歌呢，我想会不会是，即是他第一个这样做呢，就是说突然间有两句国语，只有两句而已，多数呢我们都是英文的嘛，即现在都还流行的，即唱两句英文，其他全部广东话，但是呢即有两句国语，然后全部广东话都挺独特，可能是他先创的，未定。今晚你会不会来，你已经来了，是吧，已经来了二千零歌再重聚了，多谢你。所以今晚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可以 enjoy 今晚我们一些歌曲，不同风格的歌。啊 Vince， 你估呢，你怎样可以编到我一晚唱五十首歌了， 全部唱一句嘛？ 梗系唔系啦， 唱一段仔。 其实唔系一段仔嘅，成只都得嘅，即半只啦。即你唔要掹长啫嘛，系咪？通常嘅歌都系下半部分都系重复噶嘛，系咪？即你唔重复，咁就可以唱好多。因为我好贪心嘅，咁今晚我哋都唱咗廿几首噶咯，你知唔知啊？ 系啊， 系啊，廿几首噶啦。咁五十首绝对唔系一个难事，不过其实五十首。全部都要精品先得，因为咧我哋所谓经典金曲咧，可能真系你睇翻啦，头先我呢度咁样唔同风格嘅，又新又旧，又民歌，又咩乜都有嘅，净系唱广东歌都唱咗，即系系咁耳都唱20-30首，咁你50首咧都要精选，都好紧要，好紧要，要用心安排先得啊！咁啊，唔该晒你。 月半弯，夜雨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到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 靠着你的臂囊，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丝丝，你的风姿，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未见半秒，控制不了，难以心安。于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囊，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让我靠着你的臂囊，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是你。做梦都是你。以前靓哥再重做呢个节目咧，就希望有啲本来早瞓嘅人一路延续到唔想瞓唔想瞓，直至到尾声嘅时候，先至开始进入甜蜜嘅美梦。希望你有一个好 relaxing 嘅夜晚，听日可以好精神啊嘛！做完梦之后，我哋进入另外香港嘅一个地域，深夜港湾。 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慢。看千串旅行，泛起千串梦，绕着这港湾。河谷里眼凝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易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懒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双你臂弯。像群随假风飞舞似浪漫，卡在别时人渐散，哈息时间风中飘满寂寞，堕落这港湾。如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与梦渡轮随浪去，神秘力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是我松间，留意 意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惯常假风飞舞似浪漫，卡在彼此人渐散。黑色时间风中飘满静默，堕落赤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到临随落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逼得粉恶够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 叫做深夜港湾啦，咁原本又系山口百惠嘅一首《秋烟》，系我哋少年时代咧已经好着迷嘅一首歌。中文版《深夜港湾》，多谢 Vince， 今晚多谢 Vince， 多谢阿坚哥，最重要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所有朋友。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临时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